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陶喆《流沙》， 爱情好像流沙， 王心凌《花的嫁纱》， 是花儿的芬芳， 徐小凤风雨同路， 风雨同路见真心， 杨坤里约热内卢，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 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过去有多美， 张韶涵欧若拉， 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李翊君风中的承诺， 曾经在雨中对我说， 许美静城里的月光，五月天倔强，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谭咏麟让一切随风， 风中天空山的冷风， 陈慧娴飘雪， 有阴是苹果， 莫文蔚电台情歌， 别再寂寞的拥抱， 庾澄庆情非得已， 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高峰春， 蝴蝶在飞舞，鸟儿在歌唱， 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陶喆演唱的《流沙》和王心凌的歌曲《花的嫁纱》。 昨天晚上的事什么好谈的了？看你这样吧。 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他去吧，我不害怕，因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哦 baby 让我这样吧，是真的，也不是真的。 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爱情好像流沙，我不说话，等待黑暗泪的落下。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baby 是我太傻， 我还是会找到伤 心。想留下，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他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 baby 让我这样吧。 千曲歌， 心的蒲公英，你是他的梦。

下再没哭泣你眼眸的夜色，没有说再见，你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往事轻轻诉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羡慕。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着你有我和我的单车，微凉的傍晚有你陪着我，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夜色，没有说再见，离别总是沉默。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是一首李易峰演唱的《年少有你》，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接下来我们听小齐任贤齐演唱的《花太香》，这是他在2001年推出的专辑《飞鸟》当中的一首歌。 晚风吹皱入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何故将人思念不离开，孤舟海中风火的四不像，还是那么想着他，

典回归，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 岳天演唱的倔强，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陌生人。 一朵月亮在多少思念的尽头，在忽然想念解脱，当我们擦身变了， 上线，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在时过境迁以后，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地久天长。

掉了，电台情歌我关掉了，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这首经典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电台情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于云。接下来要请您欣赏的经典老歌有周杰伦演唱的《简单爱》，庾澄庆的《情非得已》，陈奕迅《最佳损友》，高峰演唱的《春》，和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耳边听到的就是周杰伦带来的《简单爱》。 说不上为什么